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第545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第四分，清净品第八。儿时，巨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师尊，诸愚痴人不勤精进，具诸恶行，薄少善根，暗钝无求，少闻劣慧，为恶之事之所摄受，不是善友，不乐请问与诸圣善，不勤修学，闻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实难信解。”报告善现：“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”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甚深难信难解？”报告善现：“色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色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受想行识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复次善现：色前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色前际以无性为自性故，色后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色后际以无性为自性故，色中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色中际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前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受想行识前际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后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受想行识后际以无性为自性故，受想行识中际非复非解，何以故？受想行识中际以无性为自性故。”巨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难信解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极难信解。”报告善现：“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”所以者何？善现：“色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色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，果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想行识清净与果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”故此善现：“色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色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清净，一切智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”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：“师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。”佛言：“如是，即清净故。”舍利子言：“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能照料。” 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光明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永不相续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本无杂染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得无限观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生起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毕竟不生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知无解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何等法无知无解？佛言于色无知无解。悲过，即清净故。于受想行识无知无解。悲过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萨婆罗无损无益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舍利子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于一切法无取无舍。佛言如是，即清净故。儿时善现一白佛言，我清净故，色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清净故，受想行识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清净故，果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清净故，一切智清净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清净故，无得无限观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无边故，色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我无边故，受想行识无边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非此岸，非彼岸，非住中间。佛言如是，毕竟净故。善现复言，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，弃舍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着名着相，具受善现，辩白佛言：甚其世尊，悉有善事，善为菩萨摩诃萨众，与身般若波罗蜜多，开示分别，究竟着相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起着相？善现答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与色为空， 其空相着，与受想行识为空，其空相着，与过去法为过去法，其过去法想着，与未来法为未来法，其未来法想着，与现代法为现代法，其现代法想着，为菩萨称善男子等，初发心时生如是福，一名着相。时天地士问善现言：何缘如是，名为着相？善现答言：若为此是大菩提心，若执此是初菩提心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名着相。小释迦，心本性空，不可回向。诸菩萨称善男子等，若作是执，我去大乘。诸如是等皆名着相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，欲与无上正等菩提示现、劝导、赞力、庆喜，发去大乘诸有情者，应随实相示现、劝导、赞力、庆喜。彼诸有情若能如是示现、劝导、赞力、庆喜他有情者，于自无损，亦不损他，是诸如来所应许可。小释迦，安住大乘善男子等，若能如是示现、劝导、赞力、庆喜去菩萨乘诸有情者，便能远离一切执着。而时世尊赞善现曰：善哉善哉，如今善能为诸菩萨说执着相，令诸菩萨觉知远离，复有此于微细执着，当为汝说，汝应谛听，极善作意。善现白言：唯然愿说，我等乐闻。佛告善现：安住大乘善男子等，欲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如来应正等觉，以净信心取相意念，随所取相皆名执着。所以者何？诸取相者名执着故。若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，诸无漏法深生随喜，复持如是随喜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亦名执着。所以者何？诸法实性，非过去，非未来，非现在，远离三世，非离三世，可能回向。离三世法，不可取相，不可攀缘，亦无见闻觉知事故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诸法实性，最为甚深。佛言：如是，本性离故。善现复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本性甚深。佛言：如是，本性净故。善现复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本性清净。佛言：如是，本性离故。善现复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应净离。佛言：如是，以一切法本性离故。善现当知：若一切法本性远离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正觉诸法实性， 无造无作。善现复言，是故如来应证等觉，于一切法无所证故，名现等觉。佛言如是，以一切法一性非二。善现当知，诸法一性即是无性，诸法无性即是一性。如是诸法一性无性，是本实性，此本实性即是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是故善现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与一切法无所证故，名现等觉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本性唯一无二。善现当知，诸法本性即非本性，此非本性即是本性。能如是知，即能远离一切执着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知。佛言如是，无知者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。佛言如是，被一切心所了之故。善现复言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。佛言如是，以诸作者不可得故。而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？报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不行受想行识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不行受想行识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不圆满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色不圆满即非色，受想行识不圆满即非受想行识。若不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善现便白佛言，稀有世尊，甚其善事，与诸浊中说无浊相。报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无所浊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不行受想行识无所着相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不生着，于受想行识不生着，于欲留果不生着，于依来不还阿罗汉果不生着，于独觉菩提不生着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着，与萨婆若亦不生着。所以者何？无着无缚超过一切，名萨婆若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超一切着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，稀有世尊，甚其善事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最为甚深，若说不说俱无增减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譬如虚空，假使诸佛尽其受量，或赞或毁， 而彼虚空无增无减，甚深法性亦复如是。若说不说，俱无增减，复次善显。譬如幻视，与暂毁时，无喜无忧，不增不减。甚深法性亦复如是。若说不说，如本无异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为难事。为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修不修，无增无减，无进无退。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如修虚空，都无所有。为于此中无法可得，而勤修学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常无退转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我等有情，皆应敬礼，能披如是大功德铠，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，为度有情，披功德铠。譬如欲与虚空战争，披坚固铠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为度有情，披功德铠。如勇健者，欲拔虚空至高胜处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甚为勇猛，披功德铠。为如虚空、法界、法性、诸有情故，欲去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得大精进波罗蜜多，为如虚空一切法故，披功德铠。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甚为稀有，为如虚空诸有情类，脱如虚空生死苦故，得如虚空涅槃乐故，披功德铠。而时会中有一比丘向佛合掌白言：世尊，我应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法可生，无法可灭。时天地士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当如何学？善现答言：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当如虚空精勤修学。时天地士便白佛言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、书写、解说、广令流布，我当守护，令无损恼。儿时善现告帝释言：如见有法可守护否？天帝释言：否也，大德。我不见法，是可守护。善现告言：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即为守护。若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忍非忍等，欲为损恼，即得其便。乔时迦，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，不亦有人八勤精进守护虚空？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，唐舍其劳都无所益。乔时迦，于云何？有能守护鼓响等否？天地师言：佛也，大德。善现告言：乔时迦，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，亦复如是，唐舍其劳都无所益。乔时迦， 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遂至诸法，皆如想等，而不观见，亦不显示，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而使世尊威神力故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地士、大梵王等一切天众来诣佛所，顶礼双足，却住一面，以佛神力与十方界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品名字皆同于此，请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比丘众首皆名善现，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地势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：此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即以此名，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此衔接中，当来诸佛，即以此名，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第四分赞叹品第九。儿时，具受善现，便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但有名字。如是名字，亦不可得。单一语言，假施设有，是故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无所有，实不可得。名字，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二法，辗转相似，同无所有，俱不可得。何缘佛说，此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即以此名，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此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不证色空，不证受想行识空，不证色福，不证受想行识福，不证色脱，不证受想行识脱，即以如是诸行状相，此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即以此名，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对为清净。佛告善现：色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受想行识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虚空清净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色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受想行识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；虚空无染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。一切有染即无染法，不可得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号，尚未获得广大善力，况能受持、读诵、修习、书写、解说、广令流布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终不横死，亦无横病及诸殃祸，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，随诸守护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于黑白月各第八日、第十四日、第十五日、 在在处处读诵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获无边功德胜利。报告善行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无量天神常来恭敬围绕守护，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人阿苏罗等无上珍宝，有此因缘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获无边功德胜利。不此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听闻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修学宣说等时，多有邪魔未作流难，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，多诸怨贼譬如世间所贵珍宝，随所在处多诸怨贼，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宝，能与世间利益安乐。不辞善现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成不坏，不相不备，不隐不浅，不取不舍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近不远，随者何？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得故，非能染污，非所染污，随者何？无法不能，染污无法。善现当知色无染污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染污，受想行识无染污故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染污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染污故，色等诸法亦无染污，若与如是亦不分别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，与一切法无取无舍，无说无事，无隐无浅。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，欢喜踊跃，互相敬畏，同声唱言：我等今者于展不周见佛第二转妙法轮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：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，随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不为转故，不为还故，出现世间，但以无性自性空故出现世间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无所分别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广大波罗蜜多，达一切法自性空故，虽达诸法自性皆空，而诸菩萨摩诃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浮无着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，虽证菩提而无所证，证不证法不可得故，虽转法轮而无所转，转法还法不可得故，虽度有情而无所度，见不见法不可得故。世尊，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，转法轮事都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 因于此中无法可显，无法可视，无法可得，无法可转，无法可还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毕竟不生，亦复不灭，不生灭故，无转无还。而时世尊告善现曰：“如是如是。”所以者何？非空无相无愿法中，可有能转，即能还法。转还性法，不可得故。若能如是宣说开示，是名善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此中都无说者、受者，所说受法，既无说者、受者即法，诸能证者亦不可得。无证者故，亦无有能得涅盘者，亦无说法作福田者，福田无故，福性亦空，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，名广大波罗蜜多。而使善现复白佛言：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无边波罗蜜多，如太虚空无边际故，是为无等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是为远离波罗蜜多，毕竟空故，是为难伏波罗蜜多，诸法性相不可得故，是为无际波罗蜜多，无往无来无形体故，是为无性波罗蜜多，无往来故，是为无形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动转故，是为无夺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取故，是为无尽波罗蜜多，与无尽法恒相应故，是为无生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生故，是为无作波罗蜜多，以诸作者不可得故，是为无知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知者故，是为无见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见者故，是为无转波罗蜜多，以死生者不可得故，是为无坏波罗蜜多，前后中际不可得故，是为如幻波罗蜜多，诸法无生无表示故，是为如梦波罗蜜多，是诸意识平等性故，是无杂染波罗蜜多，以贪嗔痴无自性故，是无所得波罗蜜多，以所依止不可得故，是无细论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超思议故，是无思虑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动摇故，是无动转波罗蜜多，诸法界故，是为离染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虚妄故，是无等起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分别故，是为极净波罗蜜多，一切法相不可得故，是无过失波罗蜜多，修诸功德到彼岸故，是无有情波罗蜜多，正实际故，是为无断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等起故，是为如实波罗蜜多，无分别故，是无二边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执着故，是无杂坏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合合故，是无取着波罗蜜多，超诸声闻独 独绝帝故，是无徇私波罗蜜多，至徇私法平等性故，是为无量波罗蜜多，无量法故，是为无起波罗蜜多，离我法故，是无分别波罗蜜多，是诸分别平等性故，是不可得波罗蜜多，至一切法真实性故，是为无着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皆无着故，是为无依波罗蜜多，无所依故，是为不生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皆不生故，是为无常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常无性故，是名为苦波罗蜜多，是逼恼法平等性故，是为无我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无执着故，是名为空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是为无相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离诸相故，是为无愿波罗蜜多，无所成故，是名为力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不可屈故，是无量佛法波罗蜜多，过数量故，是无所畏波罗蜜多，其心毕竟无不畏故，是为真如波罗蜜多，是一切法无变性故，是为自然波罗蜜多，以一切法无自性故，是一切智智波罗蜜多，知一切法无自性故。佛言：善现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第四分，总持品第十之一。十天地士作是念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号，当知过去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证等觉，发宏誓愿，多种善根，况能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如理思维，为他演说，或能随力如教修行，当知世人已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供养，多种善根，曾闻般若波罗蜜多，闻已受持、思维、读诵、为他演说，如教修行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，由先福利，今办世事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证等觉，功德纯净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其心不惊、不恐、不怖、不忧、不悔、不退、不末。而时世尊知天地事，心之所念，即便告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念。时舍利子知天地事，心之所念，便白佛言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深生信解，受持、读诵、如理思维、书写、解说、广令流布、如教修行，当知世人如不退位诸大菩萨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，难信难解，若于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与佛前请问听受，不与佛所多种善根，其赞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能信解。 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趣，心不信解，诽谤鬼字，当知是人，先世已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诽谤鬼字。随者何？如是愚人，善根少故，无正愿故，尽恶有故，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趣，由宿习力，不信不乐，心不清净，不忍不欲。为故如是愚人，于过去世未曾亲近诸佛菩萨及于贤圣，未曾请问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甚深意故。而使天地士为舍利子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意趣甚深，极难信解。诸有未久信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说此中甚深意趣，不能信解，或生毁谤，未为稀有。使天地士复白佛言：我今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我若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敬礼一切之智。而是佛告天地士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若能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即为敬礼一切之智。何以故？乔释迦，诸佛所得一切之智，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复由诸佛一切之智而得有故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天地士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？而是佛告天地士言：善哉善哉，难能请问如是深意，如乘佛力，能问如来应证等觉如是深意。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与色不住，亦不住此是色，是为学色；若与受想行识不住，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，是为学受想行识。复次乔释迦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与色不学，亦不学此是色，是不住色；若与受想行识不学，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，是不住受想行识。乔释迦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最为甚深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难可测量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难可智取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有限量。而是佛告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与色甚深性不住，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，是名学色甚深性。 若与受想行识甚深性不住，亦不住此事受想行识甚深性，是名学受想行识甚深性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若与色甚深性不学，亦不学此事色甚深性，是名不住色甚深性。若与受想行识甚深性不学，亦不学此事受想行识甚深性，是名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即最甚深，难可测量，难可智取，无有限量，则难信解。但应为彼不退转为诸菩萨说。所以者何？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慌，不恐怖，不疑惑，不生毁谤，身心信解。时天地士便问巨兽舍利子言：若有为彼未得受记诸菩萨摩诃萨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有何施？时舍利子告地士言：彼闻惊慌恐怖疑惑，不能信解，或生毁谤，由此造作增长能感，堕恶趣业，末三恶趣久受大苦，难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是故不应为彼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天地士言：颇有菩萨未得受记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慌恐怖疑惑，不生毁谤，身信解否？舍利子言：有，乔释迦，是菩萨摩诃萨久发无上正等觉心，久修菩萨摩诃萨行，不久当受大菩提记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慌恐怖疑惑，不生毁谤，深信解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受无上大菩提记。设未受者，不过一佛或二佛所，定当得受大菩提记。而时佛告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久学大乘，久发大愿，久修大行，供养多佛，事多善友，善根成熟，闻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惊慌，不恐怖，不疑惑，身心信解，常乐听闻，受持读诵，恭敬供养，如理思维，为他演说，或复书写，如说修行，恒无懈倦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，随所生处常见诸佛，恒闻正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随所见佛皆为受记，无空过者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我今乐说少分譬喻，唯愿听许。而时佛告舍利子言：随汝意说。时舍利子白言：世尊，如诸大乘善男子等梦见自作妙菩提座，当知世人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若有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当知世人久学大成，善根成熟， 或以得受大菩提记，或尽当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譬如有人 游涉旷野， 经过险道百余刹那，或二或三或四五百，见诸城邑王都前相，为放牧人园林田等，见时相宜，便作是念：城邑王都去此非缘。作是念已，身意泰然，不为恶兽恶贼饥渴。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。若闻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当知世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无堕声闻独觉地位，可以故以得见闻供养恭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。世尊，譬如有人欲观大海，见次往去，经历多时，不见山林，便作是念：今读此相，大海非远，为者何？近大海岸，地壁见下无诸山林。彼人儿时虽未见海，而见近相，欢喜踊跃。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。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甚生信敬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当知世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黑锅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。世尊，譬如春时花果树等，故叶已堕，枝条滋润，众人见之，闲坐是念：新花果叶当初非久，为者何？此诸树等新花果叶先相现故。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。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当知世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譬如女人怀孕渐久，起身转重，动止不安，饮食睡眠悉皆减少，不喜多语，厌常所作，受苦痛故，众事顿息。由一母人见事相宜，据知此女不久产生。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亦复如是。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身心信敬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书写解说，广令流布，当知世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众。而使佛赞舍利子言：善哉善哉，汝能善说菩萨譬喻，当知皆是如来神力。卷第545。